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 Happy. 快乐。 Also. 也。 Treasure. 宝贝。 To like. 喜欢。 To deliver. 送。 Gift. 礼物。 Love. 爱。 Cheapskate. 小气鬼。 Let's try that faster. Happy. 快乐。 Gift. 礼物。 Love. 爱。 To deliver. 送。 Love. 爱。 Treasure. 宝贝。 Happy. 快乐。 To deliver. 送。 Love. 爱。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 To deliver. 送。 Love. 爱。 Gift. 礼物。 Love. 爱。 Happy. 快乐。 Treasure. 宝贝。 To like. 喜欢。 Treasure. 宝贝。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快乐。 Babe, happy birthday. 宝贝，生日快乐。送。 I love the presents everyone gave me. 我很喜欢大家送我的礼物。喜欢。 I don't like the flowers he gave me. 我不喜欢他送我的花。礼物。 I brought you a gift back from the U.S. 我从美国给你带了一份礼物。小气鬼。 You are such a miser. 你真是个小气鬼。小气鬼。 You are such a miser. 你真是个小气鬼。